样的一首 This Feeling 呢，是由烟鬼组合与乡村流行女歌手凯尔西·巴莱利尼合作的一首作品。那发行之后呢，迅速在歌迷当中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，也取得了很好的榜单成绩啊。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。今儿的开场曲目你还喜欢吗？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请把这种情绪一直带动起来。我们来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。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袁娅维的一首歌啊，在你面前呢不用伪装，在你前面的就最自然。没错，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是自然。那宠粉狂魔袁娅维呢实力表白爱粉心声，那缘分选择相遇，爱是自然而然。自然这首歌曲呢也是由众多的国际大牌为他精心打造，那节奏呢极富张力，他略带沙哑的声线配合着特有的弹性的旋律的律动，就如加州阳光啊，为歌曲注入了色彩与活力。所以呢你准备好节奏了吗？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袁娅维自然。 站在舞台光照耀着，我需要你眼神定格。那这首歌曲呢，表达了袁娅维对歌迷们一路陪伴而来的深情感谢了。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承载着满满的爱，是吧？好了，那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样一首歌。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叫做是哪边凉快哪边呆啊。那这首歌呢，是由狮子合唱团邹强作词作曲并编曲创作啊，为 Eric 刘爱丽呢量身打造的一首专属于爱情新主张的歌曲啊，以键盘、贝斯、鼓简单的乐器编制，是一首一听呢就可以很轻松的朗朗上口的清新歌曲了。那一如歌名，哪边凉快哪边呆啊，顺着感觉走啊。歌词里也写到，我们用力灿烂，用力贪玩，为自己迈开，我终于明白，没了你的爱，我依然花火盛开啊。因为自己的生活呢是自己在过，不要为了爱情来放弃自我，那不要因为当下过不去的执拗而纠结而烦恼哦。 下载新的对白，换上最自在的裙摆，不顾眼泪擦干，不做他就等待久远的女孩，卸下寂寞的尘埃，自己陪自己爱，关于爱情的品牌，几串千万，一二三几多无奈，别再数落起来，亲不亲爱不爱都是意外，太认真对待太悲哀，我要绽放灿烂，任性贪玩，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，为自己迈开，曾经太过浪漫，太多情怀，终于看开，没诚意的爱情你收起来，那边凉快那边呆，翻页新的告白，躺在平无奇的刘海，漫步下个站牌，那是城市里唯一煽情的女孩，卸下寂寞的尘埃，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我是春辉，欢迎回来。 我们说当一只猫要教海鸥怎么飞啊，你大概以为猫和海鸥呢都已经是疯了是吗？其实不然。那继续呢来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新歌，叫做是教海鸥飞翔的猫啊。那这首歌呢就如歌名一样非常有趣啊，把猫和海鸥呢比作一对闺蜜，其中呢一个失恋了，另外一个呢来讲大道理啊。虽然出的都是馊主意，但是呢还是超级治愈的是吧。那所以呢猫教海鸥飞重要的不是怎么飞，而是怎么让自己勇敢起来。所以我们来听来自王心凌教海鸥飞翔的猫。 听猫后盔的话，你是猎物，无力操纵地开业。 你出的主意，馊主意，超无敌疗愈。我跳进海里，深海里，你开来的船是铁达尼。我得了某一种需要就得要你的病。你说猫下一次要继续教海鸥幸福秘籍。 猫后盔的话，你是猎物，无力操纵草地开业。 你出的主意，馊主意，超无敌疗愈。我跳进海里，深海里，你开来的船是铁达尼。我得了某一种需要就得要你的病。你说猫下一次要继续教海鸥幸福秘籍。 欢迎你来室内 party。让你伤心怎么可以 ？Cindy Cindy 有快递，失恋失恋来安利。你出的主意，馊主意，超无敌疗愈。我掉进海里，深海里，你开来的船是铁达尼。我得了某一种需要就得要你的病，好开心，我的爱走火天都有。 OK， 教海鸥飞翔的猫，来自王心凌，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好吧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听到的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哈，是来自路虎的《那笨蛋是我》。其实呢，我们想问，迟到十年的暗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这首歌曲呢，《那笨蛋是我》就是一首诞生于十年前的歌，是由魏晨和路虎呢一同填词，路虎作曲并制作的一首歌了。十年前的两个人呢，因为同时参加了2007年《快乐男声》相识，共同呢写了这样的一首歌。歌词呢讲述了暗恋当中的人呢，爱做那些看起来很傻却又透着真诚的傻事儿。那不同于苦涩的暗恋，歌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欢快，充满着活力的节奏，搭配着路虎独特的嗓音，似乎在告诉大家，喜欢本身呢就是一件无与伦比的美好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，来自路虎，《那笨蛋是我》，掌声请。 惆怅变旧旧的商店，总是偷偷躲在里面。天朦胧快要黑，多么想看到你出现。散场的电影院，

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。 烦什么呢？ 要办婚礼，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。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建国门那儿，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，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。 好是好，会不会很贵啊？ 3688。 3688，那不错。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，听说今年仅限12月剩余档期，快打电话咨询吧，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气温依旧低迷，最高气温只有-4°，加上北风依然较大，风寒效应明显，感冒高发。目前本市还处于持续低温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当中，防风防寒保暖是重中之重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，北风4级左右，阵风6-7级，最高气温-4°，最小相对湿度10%。今天夜间晴，北风2-3级见4级，最低气温-11°，最大相对湿度20%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FM 974， 就是喜欢听。 北京 Music Radio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，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方面。昨天，2019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进入到第2轮审查，佟大为、董洁、杨紫、主持人尼格买提等现身。佟大为和董洁彩排之后先后离开，有媒体报道称两人将同台合演小品，网友纷纷表示超级期待。近日，在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的录制现场，一颗巨大的大脑模型出现在舞台上。主持人月月和医学专家一起手持自拍杆走进大脑探秘，这是养生堂10周年庆典的录制现场。养生堂借助网络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吸引了年轻观众群体。截止到11月底，养生堂抖音制作了196个短视频，总播放量达到2.3亿。主持人月月在录制现场表示，10年陪伴观众，节目也将继续做好观众百问不厌的健康顾问，近在眼前的家庭医生。近日，著名歌手艾拉做客《鲁豫有约》，在节目中谈及和老公的日常生活时，大赞老公，同时分享两人的相处细节。两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互相商量，所有结果也共同承担。谈到心疼自己丈夫承担了很多压力，艾拉十分感激，说到动情处还落下了眼泪。英雄联盟真人秀《超越吧英雄》昨晚在腾讯视频上线，三位召唤师陈赫、张彬彬、罗云熙在第一期节目当中观战众多英雄召唤师，完成8小时的极限排位赛。另外呢，此前透露的 S8 世界冠军 IG 战队也亲临现场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明光家居，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。明光家居，欢迎新老朋友光临。 元旦，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，进店送福，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路况。东五环白家楼桥南北向南方向有小客车自燃事故，请后车注意避让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，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2个1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1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。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

那如果说一定要用得天独厚这个词来评价一位歌手的话呢，那我将会毫无疑问的把这个词冠于张惠妹的头上，没有谁会比她更合适这个词吧，是吧？因为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一个初出茅庐就直接封后的女歌手了。那偷故事的人这张专辑呢，在某种意义上呢是一种回归啊，是那些年还唱着人世情爱的阿妹的回归。从阿密特分身开始，那阿妹的音乐呢就相对于更社会化了，倾向于映射社会现实的主题啊，而这张专辑呢则是回到了人的故事啊。那简单的弦乐伴奏加上阿妹略带沙哑但不失质感的故事的声音，将故事的情感深入到听众的内心深处，厚重的声线似乎也带着情感的重量。所以呢，我们来一起听故事吧。 当你走的那天，我不再说故事了，不再编织起承转合，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。当你走的那天，你不再说故事了，不再安排我的对白，也叫我别再重你了。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，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，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，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，本可那样幸福的。 妹张惠妹偷故事的人啊，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张惠妹在探索阿密特之外的艺术人格时的努力啊。那旋律走向与编曲的肢体呢，不同于以往其他的抒情歌，却依然展示了她在阿密特的尖锐张扬之外的柔软还有感性了。所以呢，整张专辑也是非常的耐听。好了，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吴莫愁的一首歌，叫做是《当爱来临的时候》啊，是由浅子填词，江帆谱曲的。那这也是近期赵丽颖所主演的新剧《你和我的倾城时光》的主题歌。吴莫愁独特的烟嗓，讲出性的唱法，加持着沙哑韵味的嗓音，为滴滴流泪的爱情呢，给予了更浓墨重彩的意义啊。那么歌声里呢，爱是白头至老的陪伴，是历经等待后心酸的泪水和重逢时温暖的拥抱。正如歌词所写的 ，I believe， 爱是一种相信。你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，拜拜。 爱来临的时候，有种特别的温柔，不知那是冲动是心动。当你低头的时候，如果说心跳声会让我自重，转动着，时间忘了走。